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43集，夜惊。当夜，展昭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翻得连夭夭都忍不了了。五爷就见夭夭趴在他床顶，大尾巴不断地拍他被子，那意思按住那只猫，不要再翻了，好吵。白玉堂无奈，转眼看了看展昭， 猫， 陈星儿晒被子的时候是不是用了什么熏香啊？被子好香，睡不着了呢。 白玉堂无语，陈星儿自然是不会给展昭用什么熏香晒被子的。 外面传进来的花香吧？ 是吗？ 展昭又抓着被子闻了闻，嫌弃脸， 睡不着啊。 以白玉堂对展昭的了解程度，就知道这猫有心事儿。展昭不说话，抱着枕头想心思。 宫中守卫森严，30年前是谁这么大本事，将一个面具放到皇帝的床头呢？ 如果硬是要做，也不是做不到。外公或者天尊那样的功夫就能很轻松地办到。 你的话也办得到的吧？ 你也可以的吧？ 那为什么不报仇呢？ 30年前的话，赵祯还没有出生，如果杀了当时的皇帝，你猜现在是怎样一个光景？ 可说白了，也都是人命一条而已。对方留下父债子偿的字条，也未必是真的要杀赵祯。这张字条足以困扰先皇一生，除了他之外，包括赵祯也会受影响。人总有为人子为人父的时候，起码赵祯这一代起，不会有人再用以命换命这种法子了吧？ 以命换命啊。 展昭转过身看着白玉堂的方向， 玉堂，如果有一个死囚，一个穷凶极恶的坏蛋，还有100个无辜的人，那穷凶极恶的坏蛋要杀100个村民，能阻止他的唯一方法就是杀了那个死囚。你会怎么做？ 你呢？你怎么做？ 不管是江湖人还是官差，可以杀坏人，也可以救无辜的人，但是没权利决定哪些人有资格活，哪些人没资格活。 所以你不会杀那个死囚？ 死囚和那坏蛋该不该死另当别论，我倒是怀疑这种杀死囚就能救活人的方法究竟可不可信啊。关键就是以命换命这种法子本身就极度荒唐，这都相信的人才是真有问题。 我就是喜欢你这点儿。 白玉堂笑了笑，展昭微微愣了愣，随后套了套耳朵。 你刚才说什么？ 啊？ 前面那句。 展昭提示，白玉堂装糊涂，反问。 哪句啊？ 我那什么那句。 我那什么。 白玉堂依然装傻，展昭哼哼了一声，翻身裹被子，嘴里嘟囔着。 没劲儿，睡觉。 展护卫刚刚翻过身盖好被，就感觉白玉堂下床了，他就有些好奇。 耗子起夜了。 展昭正疑惑，就感觉有人走近，睁开眼，被子被人用手指勾下一点点去，露出耳朵。之后，耳朵边一阵温热的气息，传来白玉堂的声音。 啊，你想听哪句啊？ 展昭眨眨眼，耳边传来另一句：“ 我喜欢你这句。” 展昭被子蒙了半张脸，闷声闷气吐出一句话：“ 把最后两个字去掉。” 白玉堂失笑。展昭等了一会儿没什么动静，心说：“那耗子不是走了吧？”一转身就见白玉堂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样东西看着。展昭好奇， 凑过去。 黑灯瞎火的，你看什么呢？ 你床边发现的。 我床边？ 展昭微微一愣，伸手接过来，就见是一张折起来的信纸，不解。 这哪来的？ 白玉堂一耸肩，展昭拿到眼前看。 昭姐是好本事啊，黑漆漆的，这都能看到信。哎，点上灯，点上灯。 展昭拍了拍白玉堂，白玉堂从怀里掏出火折子来，轻轻一吹，黑漆漆的房间里亮起了一点幽暗的光。展昭借着暗光看了一眼信纸，却发现纸上什么都没有，于是不解，抬起头却看到床边坐着的人一身白衣，脸上戴着个白色的面具，面具咧着大大的嘴，笑容诡异的正看着他。深更半夜，开封府里传来一声惨叫，这一声猫吼首当其冲吓着的是隔壁屋子的小四子。小四子下午睡了一觉，晚上就有些睡不着，窝在公孙怀里犯着迷糊。赵普和公孙累了一天都睡熟了，小梁子四仰八叉地睡在赵普旁边，脚丫子架着他师父的肚子正打呼噜呢。就在这时，突然一声惨叫，小梁子惊得蹦了起来，一脚踩住赵普肚子。虽然他一个小孩没几斤重，但小梁子脚力好啊，赵普差点隔夜饭都被他踩出来，活的就坐起来了。小四子更惨，吓得一蹦就往他爹怀里钻。公孙先生薄的也就比纸片厚了没多少，小四子这一脑袋撞得他胸口咚那么一下，惊醒的同时直咳嗽，揉着自家宝贝的脑门，顺便揉自己胸口。公孙突然明白了女人带孩子比较好的原因，起码胸口厚一点，撞起来没那么痛。 这是怎么了？ 公孙拍着小心肝扑扑跳的小四子，坐起来问让小梁子踩得十分白眼的赵普。 听着像是展昭在叫。 赵普抬眼看窗外，果然摔下两个影卫来，正打盹的子影直接滚了下来，还摔水坑里了。其他屋子里的灯火也亮了，班房里轮值的王朝马汉带着衙役跑了过来，连包大人都被惊醒了。天尊拖着下巴看睡得安然的殷侯。 哎，你外孙叫成这样你都不去看一眼啊，别是被耗子咬了吧？ 这世上能咬他的耗子也就这么一只，我要是给他撵跑了他还心疼呢。不管。 殷侯都没动他，裹着被子嘟囔一句。天尊摇摇头，搂着枕头翻了个身。 年轻就是能折腾呀，瞧这大半夜的精神多好。 当然了，这么多人里受到惊吓最严重的还是跟展昭一间屋的白玉堂以及两只宠物。只见五爷坐在床上睁大了眼睛看展昭，幺幺和小五两只庞然大物也不知道怎么就扑他床上了，奋力钻到了他身后。尤其是幺幺扑上来的那一刻，好险把五爷压死，整个躲到五爷身后，大脑袋贴着白玉堂的背，就露出两只大眼睛瞧着对面床的展昭。小五叼着三只小猫直接钻进了白玉堂的被子里，就露出个屁股在外边，尾巴还一甩一甩的。倒是娇娇很镇定，坐在毯子上疑惑地看着展昭。 这猫估计是做噩梦了，不过它胆子大得很，什么梦把它吓成这样。 猫没事吧？ 白玉堂狐疑地看着对面好好睡着觉突然惨叫一声蹦起来的展昭。展昭此时眼前还是刚才那张面带笑容的诡异面具脸，而更让他不安的是戴着面具的是白玉堂。不过显然展昭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了，只是那个梦真实的有些太过分了，他到现在还分不清楚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特别是白玉堂坐在身边的感觉。展昭皱眉就开始发呆，他倒是的确做过古古怪怪的梦，但是根据之前 他因为血缘继承下来的古怪能力来看，他只能看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他是看到过去的，小四子才是看到未来的，可过去白玉堂并没有戴过那个面具。展昭莫名就觉得心神不宁，白玉堂戴着面具看着他的样子让他很不安，总觉得这个梦太过不祥了，特别那个面具还是象征以命换命的，戴上面具的都是替死鬼。想到这里，展昭就开始甩头，想把那个还在眼前晃的面具的样子甩出去。白玉堂皱眉，下床点上灯，走到展昭身边，先伸手摸他的额头。 你怎么了？ 五爷这一摸也是吓了一跳，展昭出了一身的冷汗，额头冰冷湿润。白玉堂就在展昭身边坐下，这时传来了敲门声。白玉堂对还坐在屋子中央歪着头好奇地看着两人的娇娇点点头，娇娇就跑去打开了门。门外公孙抱着小四子探头进来看，他猜展昭可能是做噩梦了，于是就来看看需不需要帮忙。展昭盯着坐在床边看门口的白玉堂发呆。白玉堂的坐姿和梦中的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戴面具，梦里那个人真是白玉堂。他究竟是做梦还是产生了幻觉，他都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睡着的。想到这里，展昭突然伸手拽起被子闻了闻，随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